王子来到河海，小花朵干得明多大，爱可为青花断下丹丹，青春心隔岸到了风帆上转。 Oh, 相逢是非是啊。梦里白兰山， 苦海困。 痴痴忙把忠心不改呀。 千古传， No!

这两天缺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，有些战士快要挺不过去了，我到师部去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。 往山上看， 水拿来。小鸭子， 他嘴里有东西，硝酸枣。 小鸭子。 总之说范成正骤马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 我们走到虎山口，遇到了民团的埋伏。罗班长为了保护朱马，牺牲了。 什么？ 这么说，你们没有见到格桑吐司姐姐？ 心肝要让顾不得生天和善有成道，我既是炊事班长调点到委屈水我不怕，成民单女单女成民上高路上路上上高，当路的恩情难大报，为革命为同志我说是望生是个可天啊

里没有狼吗？我要为你唱歌，安慰你，安慰小号手和为我而死的罗班长，在天边。

他亲自送中巴上山。格桑托斯，请接受红军一片团结友好的诚意吧。 雷斯苏， 图斯，接人员代表您前往接应。 不，我去。 总部前方。 我劝你们必须服从特派员和我的命令，不然的话，视同同工，斩尽杀绝。 传令。 你做梦！ 听。 听众朋友，